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记得。 走，快乐爱你那么深刻，别问这样放手值不值得。等一个人唱情歌，寂寞没有颜色，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梦醒了。 也许一旦失去他，在我心中也会感到虚空。为爱情要付出代价，昨天虽是爱人，今天变成陌生。擦干眼泪的方法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作束缚，等我在怀中，强好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，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无怨无悔不说苦，一生一世守候着你，愿春去春来照一路，只要悲伤的孤独你心疼你清楚，一样都希望被保护，

声音。

是不堪一击的爱情。 想一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当我需要想念你，我就离开你和你分别。当我需要看你听你，我就走进你和你相遇。因为亲爱的，只有在思念你的时候，才是我心灵最 来听歌，请欣赏邰正宵演唱的《心太冷，梦太真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做你的天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